加拿大原装进口一套呢，有三瓶，是三种不同的口味。京东价格在1080块钱一套，现疯狂特购特惠价格仅售699，仅售699一套。关注微信公众账号“疯狂特购”，点击下面的逛商城以及主播推荐，就可以查看购买了。推荐的第二款产品呢是每年口腔的百元洗牙卡，在北京啊，每年口腔呢有4家牙科门诊，美团价格在66块钱一张的洗牙卡，疯狂特购专享价格只有48块钱一张，同样是点击下面的逛商城以及主播推荐就可以查看购买了。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杨宗纬和叶蓓演唱的《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》，同时也欢迎所有听众来点歌，也来点一首你喜欢听的歌曲吧。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记得那是一个冬天，满天雪花， 我走过 陪你

心脆弱是最难分。关上房门才知道心不忍，一个转身就不挣扎万分。你用眼神送我一程，送不回往事前尘。我不求真，我相信你一生，是假是真，只要你轻叩一声，我一定心愿比任何人更深。别人都说我们迟早会分开，我还依心里的招更深。别人都说我们迟早会分开，我想最近他已经向你表白。别人都说他一定充满了期待，准备着爱上我们初恋的关怀。别人都说我们迟早会分开，我想最近你考虑了他的爱。别人都说你害怕对我坦白。 这一首歌来自无印良品的《别人都说我们会分开》，欢迎回来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彤彤。那么这时间也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哈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也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吧。北京青年报消息，北京市住建委发布2017至2018年秋冬季建设系统施工现场扬尘治理攻坚行动方案，从2017年11月15号至2018年3月15号，也就是采暖季期间，北京市东城区、西城区、朝阳区、海淀区、丰台区、石景山区全部区域，通州、大兴、房山、门头沟、延庆、昌平、怀柔、密云、平谷、顺义、亦庄经济开发技术区及建成区要停止各类道路工程、水利工程等土石方作业和房屋拆迁施工等。对于重大民生工程和重点项目涉及的土石方作业的，确实无法停工，由项目建成单位申请，属地区住房城乡建设委初审，并以区域政府名义统一上报北京市住房城乡建设委，统筹后报北京市政府同意后实施。哇，这是北京最严的停工令来袭，长达四个月，而且呢，北京各个区域全部会受到影响。好了，听到了这一首歌，来自张靓颖的《如果这就是爱情》。同时呢，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，也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吧。 如果你依然放弃，那这就是爱。

快乐时，快乐的方式不止一种，最荣幸时，谁都是做舞者的光荣，不用闪躲，为我喜欢的生活而活，不用粉末，就站在光明的角落，我就是我，是光明和磊落，我就是我，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，天空海阔。